风尘浪子中横游又同大家见面，好啦，继续有我 Soko 阿妈 Raymond 迪亮， 系有我祖师，今日有特别嘉宾啊，仲有一个幕后嘅唔出镜嘅 Nelson， 系啦，介讲下嘢先， 系 Hello， 系啦，今日好人才仔仔， 系啊， 我哋今日讲神话， 系神话，嗱神话大家听过咩神话？ 系咯，咩神话？ 希腊有啦， 希腊神话啦， 雅典娜、 宙斯、 就系第一集你讲嗰个啦，系北欧有啦， 北欧奥 奥丁啦， 系中国神话， 呢个日本神话系啊，西游记啊， 又系啦，神话嘛， 都系， 仲有啊，成龙拍嗰套神话咯， 我听讲原来香港都有神话噶， 系冇错，香港亦都有神话， 点解叫神话呢？ 因为佢真係好诡秘， 系听讲话好 神奇， 一夜之故。我想问下主持人。神话从何而嚟？点样去形容呢个字眼呢？神话嘅意思， 唔 到 legend 啊？ 嗱，呢个神话好神奇嘅， 传出嚟嘅。 佢可以话俾你听一夜致富，你做嗰盘生意，佢可以话你听日可以揸 Benz， 后日可以住大屋。呢个系咪一个神话？ 哇，咁啊几神奇， 系啦，几神奇嘅。 系啦，咁今日我哋个话题讲咩呢？ 其实咧就系讲传销， 系啦，就系香港嘅神话传销。 又系咪传销咧？ 系咯，咩叫传销啊？ 传销啦，嗱，以最简单嘅解释咧，就系话咧，一个人买咗一个 unit 嘅 goods， 系， 跟住咧你就再 sell 出去， 系， 咁而你 嘅 unit 嘅 goods 咧？我啲英文啫，你讲中文啊嘛。 唔系，总之你买咗个产品， 系啦， 然后咧你再 sell 出去，咁而有人帮你买咧，你就可以分到。佣金或者一定的利润啦，而俾你 sell 嗰个人再 sell 出去咧，即系第三层嘅人咧又买嘢啦，咁你同你下线嗰个人咧，其实都可以 sell， 收到 咁就即系简单嚟讲，就系陈亚西好似一罐姜啤咁， 系啦， 嗱两蚊嘅啫，你就十蚊卖俾我。啊，跟住我就可能十五蚊卖俾你，咁跟住你就中间度抽佣， 系啦，你买，你同我买嗰时候我收到钱， 系啦， 的同你买嗰时咧， 你 我同你都收到钱， 同埋你个 selling price 系你可以自己 create 嘅。 系 你个 selling price 系可以 create 嘅， 呢个有啲得啦，有啲 你可以 create 嘅， 有啲有个 你可以 create 嘅。正路陈生话你冇公价嘛，譬如一般报纸系七蚊就七蚊，你唔可以话喂《东方日报》，come on， 我卖十蚊俾你，屌你啦！ 产品系有神秘感，你先再 sell。 我尽量唔好开嗰啲 系啦，我哋唔讲出口 嘅公司名 系啦，同埋唔讲出口，我哋呢个节目好温柔啊。烂 死嗰个。 有两隻嘅，有一啲咧就系咧佢有个我唔惊啦，啊会 cut 翻嘅，唔使担心。 唔好啊，唔好讲，唔好讲。 好，有两隻嘅，有一隻咧就会咧系公司会有个底价嘅，呢罐姜啤可能系卖十五蚊，佢就一定系卖十五蚊嘅，但系咧佢俾货你咧可能会平啲俾你，一个叫批发价，咁可能佢话俾你十蚊咁样样，咁你中间咪赚五蚊咯，咁对上嚟我唔知会赚几多钱，佢对除翻出嚟咁俾你嘅，佢哋有条数会计到出嚟，一层一。一层咁样去嘅， 有条数计到俾你睇，令到你觉得好好赚。 系啦，冇错啦。 咁但系咧，咁啊，或者阿祖师可唔可以讲下，譬如你认识传销大概系咩年代啊？嗱，我就系大约系1999年至2000年呢几，或者到2001年呢几年最 hit 嘅，即系成个。嗰、那个 可能我同你识嘅同一间公司嚟噶， 系咪啊？ 可能系啊，或者可以问阿 Mark 咧，你哋年纪耐啲。 哦，咁我哋嗰段时间应该系七几年开 七几年开始啦， 七几年啦， 我哋七几年已经有传销。 系啊，喺嘉乐商场嗰度， 嘉乐商场 都系好朋友。 嗱，咁我讲下 头先啲朋友介绍， 朋友介绍，我识第一间传销咧，就系喺太子嘅 N 字头嘅，买嗰啲嗰啲 唔可以讲名嘅咩？ 唔讲名， 唔好讲，即系喺近住景旺角景 系啦，旺角景住后边嗰时，我觉得哇好劲 喎！ 啲人做咩？成班人会走晒过去做咩咧？有时会搞 top 啊，佢哋会搞好多讲座啊，现场俾你去做下 facial 啊， 或者夜晚10点11点都好旺场嘅， 好旺 场。即系个 office 里边系。 好熱鬧 咁樣個，佢要直情會喺新醫館度搞 seminar 嘅。 有啊，新醫館我都去過 seminar 嘅， 我都去過，佢哋嗌曬口號啊，跟住又嗰啲咩咩黃子啊，咩咩咩 嗌口號係其中一個 selling point 啦。 佢哋會整個 slogan 俾你嗌，跟住即係其實係個洗腦形式啦， 洗腦形式嘅。咁就係佢哋做嗰個佢哋一層一層嘅。嗰時我就冇入會嘅，係爭啲想入會。嗰時就因為始終小弟窮貧窮啊嘛， 窮都 係 好， 你唔參與下。 系就因为佢头先阿 Suku 讲咗第一样嘢，就系、是、你要俾咗钱，佢买咗第一 lot 货先，而买第一 lot 货嗰个钱其实系唔平。而家好啲，而家啲传销就唔使你买嘢嘅，但我哋嗰个年代系要你买一 lot 货，可能买万几两万蚊嘢咁样样。但作为一个学生时期，买万几两万蚊就好贵。 同埋去传销都要基本套装噶啦。我哋男嘅咧，其實我哋嘅嗰陣時，你知嗰個年代，我哋都係揾即係做嘢都係都低，即係呢個男領嗰啲咧，佢嚟到就扮到好高級嘅喎， 好高級， 一定要。係啊，點解你冇著？你問我哋點解你唔打胎啊？我哋唔知要打胎喎。咁我哋呢間都 俾條胎咯，好似組合咁。 唔係，佢係其實有胎俾你嘅，佢 係但係總之你個包裝一定要最專業 的。女嘅咧，係著裙 嘅。係啦， 我哋嗰度 總之最專業， 佢俾到最奢華個感覺。 你感覺都係好高級嘅，覺得係啊， 係啦。 但係有神秘感， 同埋嗰間寫字樓一定要好靚嘅。 係啊， 嗱，你聽我講冇用，你上嚟睇下我哋。个写字楼几宏伟，几高级。 而家讲表面啲喎，要到起屋噶咯。 吓，到 系啦。 咁咪咁边个边个入局啊？ 我咧，其实一早已经睇穿咗一样嘢，就系、是、咧，即系嗰只香港人个文化就系、是、你买嘢，你唔希望益你个朋友。 系啊， 冇错。 咁因此我就好快系已经睇死咗传销呢样嘢，系冇得搞。 嗯， 系啦。嗱，我卖样嘢俾你。如果我做生意，我系老板，我卖样嘢俾我好，我获利好正常啦、 啊。 但我唔系喎，嗱 ，Joseph 卖样嘢俾你，第二日知阿 Joseph 知道啊，原来我中间分到钱嘅，即刻咩啦，即刻唔妥啦，系咪啊？香港人就系唔中意买嘢同时益到朋友。 嗯，二人同想有利益啫。 二人同唔系香港人根本就唔中意呢样嘢，我买嘢就买嘢。我唔中意我买嘢，同时益到我任何一个朋友，呢个系个品性嚟噶， 冇错啊！ 系真品性 嚟，我认同少少，但系随住年代唔同咧，要有保留嘅。 我嗰个年代就系咁样，我嗰年代就系咁样。 而家个年代就唔同嘅，即系大家系想 share 咗嗰、那个，系分享呢样嘢嘅。你以前系咁嘅，譬如话我嗰部举个例啊，香蕉，诺基亚，喂。我好隐形啊，买咗部香蕉，屌系咪先？咁唔都要讲两句粗口啊？屌你俾我讲咩？ 咁啊系，呢条鸡 咁先开心噶。我咁讲，我增长咧节目个收听率啦。即系香蕉，你可以点解我讲咧？讲一番说话咧，系可以令到啲人个心灵触动到啊，或者 食蕉都有心灵触动。 以前啊，而家最紧贵就点啊咩啊 ？S 九七千几蚊，以前仲有咩火柴王 啊？ 几钱啊？八千几一万， 嗯， 啱唔啱啊？咁你买咗之后，佢系种炫耀，就唔想 share 嘅。 心理上嗰、那个， 而家就唔系啦。而家咧年代系 share 个 information 噶嘛。 炫富啊，梗 唔系 share information 还 share information， 或者你 金钱上， 你以前记记得我哋以前有个年代咧，诺基亚俾推出去嗰个电话咧， 系啊系 八 八五零， 八八五零， 八八九零 一万几啊，或者我哋用细龟嘅时候，我差我少远啦，就话。即而家以前个年代就话，喂，我买到，好型啊！啲人哇，你咁高，你咁高嘅，我咁矮嘅， 系啊，八八五零， 系啊，八九零咧就系钛金属，把戏咧就系用呢啲嘢嚟探你嗱。我做咗传销就买到呢样嘢啦，你系咪好想要咧？你嚟跟我啦，不如 系啦。不过传销就系 即系你成副西装啊 ，full gear 咁样。喂，你睇几型？ 唔系因为即系譬如我讲嗰个年代，即系1999年至到2000年，互联网都系啱啱兴起，冇咁易起到你个底啊！啲人 系 而家唔同啊，打个电话，打个地址，边度见工搞掂， 全部有面书一定起到底。 面书唔使 call 机都未有啊，92年系嘛？ 讨论区冇你已经好难抄到 資料啦，係嘛？而家我一個人上到去衰咗，只要一唱， 即係你全部都知，可能每間有全部都面試。如果我咧就應該係八十年代尾啦，咁啊一個親戚咧就問我有冇興趣咁，話佢都係去過兩三次咧。咁啊當時喺尖東嘅，咁啊貨物貨物嘅美國一間傳銷公司，咁佢又帶 係啊， 唔好啦，唔好啦，大家知噶啦。 咁我上到去之後咧，咁佢又哇人山人海，真係好 啊！冇錯， 正日啊，正話 Mark 哥話睇女嘅裙，男嘅西裝打呔，哇！好似 一定要條 仲緊要過而家女人街，即係我哋見到話，即係熱女人街啊！嗰啲咁嘅黃髮真係哇，車輪轉咁啊！一個大房嗱，我介紹你認識呢、這個係我係我哋呢組嘅 上線， 上線係總經理啲乜乜乜咁啊！介紹啦，咁咪好啦。打声招呼之后，跟住嗱，因为你新嚟嘅，咁啊带你去好多新嚟嘅咯。 唔系，但系嗰时我想知道你系正式参加咗未噶？ 系未参加， 未参加，即系带你上， 带上去睇下参观下。 系啦，见啲村嘅人。 系啦，跟住整个大房俾你，哇！即系百几二百人，跟住放只电影俾你睇啦。 电影， 即系介绍佢个产品， 一定有配乐嘅，仲要 系啦，配乐晒佢点样，即系点样嘅好处。嗱，我哋喺美国点样生产嗰啲嘢，芦荟有芦荟有成。好多样嘢， 知道边间啦？ 咁系边间啊？跟住咧， 我都去过。 跟住咧就好啦。嗱，咁睇完之后，你体验下啦。咁你先你入会，入会咧就要买一个 compo， 你变成唔系正式嘅会员。 系啦，呢、這个這个要俾钱。 系啦， 咩叫买 compo？ 就一个箱。入面有十几廿种产品， 好似万几蚊嘅系咪啊？ 冇，当时我八十年代嘅时候咧， 冇咁 就4388蚊 港币。 港币、香港啊嘛，唔系美金，唔系国咯。 即系买咗 系我咁翻后，我真系买咗。我大二转去听嘅时候咧， 啊， 咁我买，我啊买咗，咁咪啊一嗱。即系点同你出边嗰啲产品唔同咧？好似话洗碗啊、洗衣服啊，点点啊，所以总之我哋嘅嘢同出边嗰啲嘢，因为我呢度环保啊，咁各方面嘅嘢，啊咁啊试下咁，跟住话嗱，你可以点样做？用之后你不如嗱，你都系成日见客噶，你去 sell 多啲客，跟住你正式会员之后啦，做咗之后啦，你可以将你啲产品咧就可以卖俾佢啦。 咁早嘅年代咁环保啊？ 系边个？系啊，有真系有佢系。因为佢全部系讲美国嘅，真系话， 系 佢八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尾， 因为嗰间公司就好多日用品嘅，咩牙膏啊，嗰啲 另外好似 话呢份你即系 shower， 即系冲凉嘅时候咧，都会令到你即系好似 body shop 咁样嘅， 千一年打后先， 唔系， 我读书已经有噶啦。 咁但系如果你有人同你买。你分唔分到 commission 先？ 嗱，咁其实我咧就 最紧要梗 系揾啲揾有揾几个客啦吓，咁啊即系熟嘅自己咁啊倾下偈，咁佢嗰个笑咩咩嘴笑啦，哎，即系肯定你都系做传销噶啦，咁我介绍佢啲产品嘛，嗱送啲俾佢啦，嗱介绍下俾佢，又俾本书俾佢睇啦，点点点咧，咁佢笑，咁我请佢食饭啦，你知啦，你系想人家落搭嘅，梗系要付出下噶啦，食餐饭好正常， 冇错，冇人请过我食饭嘅，咁多人， 我咪唔知啦， 冇落搭啊， 因为你 咁啊，后来咧即系 边有饭食咧？ 等等先，我认同，而家你系想 sell 个 product 俾个朋友，而家你个谂法，你出发点啊？我想落搭啫。咁面上 系噶，因为阵间再讲 呢件事，阵间再讲系个表面， 呢一个系阵间可以再深讨嘅问题。因为传销咧，其实系生意还生意，产品还产品嘅， 即系唔熟唔食。 系啦， 你可以 即系喂，咁你八十年代咁梗系熟， 但系一样嘢咧就好叛逆点样咧？佢跟住咧，就隔咗佢应该系个零月啦，咁啊。话咗预咗提证咩？我哋准备咧，因为我哋公司好大，咁咧就万人大会，咁啊小弟咧第一次咧就去红磡体育馆，佢搞一个即系颁奖大会，哇！真系空巷到唔空巷，全部满晒， 哇！有啲咩好成功人士颁个奖，话水晶奖状，好似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差唔多 嘢咁样嘛， 真系咁紧要噶， 最受 系紧要，我冇去到咁高，我嗰时就去新医馆啫，真系净系新医馆 喺红馆嘅。时候咧，哇！真系万几人啊，真系唔系讲，真系万几人啊！咁我第一次嗱演唱会，我嗰个时候咧就冇，即系冇，唔好话有冇钱去啦。 睇过未演唱会？ 就我睇，即系我自己未去演唱会嘅。第一次，哇！就系因为呢个传销呢个问题，咁啊入咗去买下啲产品，过零两个月，唔系兴兴奋啊，睇下啦，哇！嗰个哇呢个咩蓝宝石啊，咩蓝钻石啊，即系。 嗰啲全部啲班，成个成晚嘅晚会就系等佢哋成班咧，有班人好威嘅分享嘅即系点样做法啦？做咗呢份嘢之后，原本有啲嗱做乜做物嘅，而家我都做咗呢样嘢啦。咁有啲喺银行做嘅，银、行工都唔做啦。咁我而家咧加入呢、這个呢、个大家庭嗰度，哇，讲得好完美，好完美。 本身高薪厚禄都辞咗职，呢度更好揾， 系啦， 全职嚟，系嘛， 系啊，又可以阵间再倾一个问题。究竟是不是真的传销里面有成功找到钱的例子呢？阵间可以探讨一个问题。 其实有没有呢？我的生活我的经验里面 是 好 有的。有的。有的。但是就这个就是讲你懂不懂去做这盘生意的方法。不过分开讲先，我们讲了这盘生意究竟。 但我要答一句，我要答一句，不好意思。是有，不过很短暂。 好短暂。 是的。 是有，你可以为曾经有三个月找到快钱，可能去啊 Sugar 话斋，我可以答你，我认识的人。是啊，三个月突然间揾到啲水鱼去读，但系话一啲系好短暂咯，好即系三个月揾到钱，跟住你就会变相你即系泡沫咯， 泡沫。 This is form 系，你可以讲系泡沫嘅，但系如果 OAM 啊， 佢哋嗰个逻辑咧，譬如话一间而家叫做有 N 字头嘅，即系做皮肤嗰间咧，嗰间咧嗰啲系有啲系揾到钱嘅，因为佢哋一层一层，佢哋系因为我头先讲话产品还产品，生意还生意啊嘛，佢哋系用生意嗰度去揾人哋入嚟。咁佢哋係不断揾人不断揾人㗎嘛，只要有新人入嚟有新人买嘢嘅话呢，嗰、那个人呢最高个位嗰个人呢就永远都会收钱收钱收钱。所以我唔认同你嗰个短暂嘅模式，一啲呢真係长时间。 因为而家去揾到。多咗一班即係嗰即係就算我哋而家喺网台一间我哋收工落到底下都係一班人。因为嗰一班嗰啲即係个资讯收唔到，我哋香港人其实好少揾到㗎啦，而家 係 另外一班囉。 同埋即係国内市场好夸张㗎，佢哋唔理你，只要识到你个人嘅话。 一间你睇到我哋睇到噶啦，全部都系着行政厂、行政仓嘅。 系啊， 我上次上个星期见到啦，阿 Sugar， 我哋 同埋我都问你嗰班系咩人？ 同埋如果你话传销系即系搵唔到钱嘅，话俾你听，而家传销公司系真系比你八十年代系多起码几倍。 系啊。佢嗰班全部喺大陸落嚟，你知道咗咧？其實我哋喺荃灣， 但係香港人應該就唔會 噶啦，因為全部你睇到係嗰班大陸落嚟噶。 大陸落嚟， 佢哋睇唔到嗰。 香港都有嘅，有一班師奶咧，佢哋 好少中計啦。經過咁多年個歷練，冇可能有香港人再中計嘅，冇可能 咁。其實我想問個主持人，咁傳銷咧，我想問下，究竟佢係好定唔好咧？ 如果 喺香港呢个社会文化嚟讲，佢系唔好嘅， 系啦，呢个就系地道。 因为我啱啱就 系我答问先。如果传销系一个做生意嘅角度嚟讲咧，传销公司永远都系赚大钱嘅。 咁个手法系咪算系老千嘅形式 啊？香港人角度一定系， 因为嗱，其实如果以学术嚟计，传销有分直销同传销嘅。直销咧就系、是合法嘅，传销就系、是、譬如话你点样收 款 啊？佢叫做合法，但有啲系 叫走法律罅咯， 法律罅咯，系啦，因为佢一层一层，譬如话就算嚟讲保险啊，呢、這个局其实都 算系传销嚟噶，其实保险传销嚟嘅， 所以我咪话俾你听， 但保险嗰个产品已经系深受大众认同咗啊嘛，呢个系一个个个人都需要嘅产品， 系噶， 你系正行先，不过你哋啊嗰个手法唔知， 不过你手法，我可以话俾你听，如果传销同埋保险。传销仲可以，传销仲可以，你每层每层咁搵钱。但系保险嘅话，你买完一年，其实如果你有朋友有网友系做过保险，知道买咗一年单，你就收过一年单嘅 commission 嘅啫。但系收完嗰一年单嘅 commission 之后，嗰啲 commission 就唔关你事，系保险公司自己收晒噶。但系传销就永久永续嘅，即系总之个客系你去继续买嘢咧，佢就继续嘅钱，你都可以分 commission 嘅。咁你话呢个究竟系好定系唔好呢？喂，即系等于我揾你，喂，我同你的钱，我的，喂，落嚟啊，买嘢，俾钱，即其实系人同人嘅 关系。其实要睇下佢即系实际上点样去运用嗰样嘢。因为我近呢两三个月咧，有个叫做云联卫嘅，咁佢个理念咧，分享下得唔得？ 可以， 得快少少，不过就系完呢 节。佢就讲话，佢标榜嗰、那个分享就好好正嘅，听人讲就，你消费咗之后咧，譬如举个例，你去间餐厅食饭， 系， 譬如2500蚊今晚送咗，就会每日俾翻5蚊你，咁、那个理念啊，那个 concept， 我觉得好好，即系呢份一蚊啦，呢、份一蚊都好啊，即系你只要消费咗2500蚊、譬如我去呢间餐厅消费，去阿 Joseph 餐厅消费 ，Joseph 嘅 cafe 消费，跟住佢又每日俾翻蚊我，咁 俾到几时？ 俾到完为止咯。 俾到余文字，佢 即係繼續消費。 但係你join個會嘅時候咧，要俾1000蚊先。 系， 如果我听我好正，好想 join， 但系话对听 Samuel 嘅时候讲座，同埋佢本身嘅 outlet 比较少啲，咁、嗯、其实佢理念好好嘅， okay. 你可唔可以做到好多个？首先你要好多个 outlet 嚟参与，系好多个餐厅参与， 系， 同埋你要好多人。其实 join 啦，我2500蚊，我咪俾1蚊你，你1蚊其实冇使1蚊，佢觉得好啱嘅，佢使你脑嘅时候。跟住聽講再要俾錢啦，跟住你但係要 join 呢個會時候你要俾錢針，咁但係中間嗰個手續費用咧都要俾錢嘅。 OK， 咁我覺得就 又好似 佢咪就係用依樣嘢賺你錢， 又要你去再揾其他朋友， 係啦， 又要你再揾其他朋友去參與喎， 佢會有啲獎金俾你噶嘛，你揾朋友，然之後你揾到個朋友， 佢咪有啲卻步咧， 就有獎金， 嗰啲卻步啦。咁咧，跟住佢就話，如果你达唔到个标准咧，个 standard 咧，可能嗰间餐厅只能够回5毫子一日俾你，咁、 嗯、 样咯。 喂、 okay, ，我 系啊，即系佢有，譬如你消费2000蚊喺间餐厅，譬如佢旗下有餐厅，即系叫混乱啊，混乱嘅，咁好简单啫嘛，我可以查啫嘛 ，Google 混乱喂咩嚟噶？ 而家好容易查， 好容易查到嘅，咁睇翻啲 comment。咪知咩料咯？ 有好有， 即系咩咩 料？ 所以 其 家好， 好容易查，咩都查 Google 搞一搞。會掩中計噶 咯，會掩中計 所以點解佢咧咪要做大陸嗰班咯？ 但係其實佢食啊嘛， 其實佢 con 咪等先，其實佢 concept 係 OK 嘅。 嗯， 喂，講真，餐廳今日我收咗2000，你4500，講真，我每日俾1蚊呢啲人，其實真係冇問題喎。 係啊， 即係你個 你當做宣傳， 你經濟係互動噶嘛？ 有啲啱啊， 你現金流 係香港個。人個文化未接受， 所以呢個 其實係一諗 嗰個叫做商業模式。 你揾我，但我消費會益咗你，香港人未呢一代都未接受到。 同埋我哋去消費的時候咧，搞呢件事係欣賞個 product 消費啊嘛。 啱啊， 係咪呢個先係最終目的 啊？呢、這個可以下一節再講一講。 唔可以因為我喂你回贈我，我要幫我消費啊嘛。 呢個可以下一節再講。其實我哋分享下唔同嘅傳銷嘅行業，同埋唔同傳銷嘅產品， 或者傳銷夠深入啲探討傳銷點解會興起嘅。 好啊，我哋下一節再 見。下一節再見， 拜拜， 拜拜。